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音箱的战斗，亚马逊的战略布局。除了是最早进入智能音箱领域的企业，或者说是智能音箱的发明者，亚马逊还是一家对市场反应非常灵敏的企业，因此呢，自然会有自己的战略布局。无论是否有其他竞争对手进来，那亚马逊都是需要发展智能音箱的。亚马逊在 Echo 上的布局，最初的做法也是遍地撒网，不算多高明。第一个出场的是便携式智能音箱 Tap， 这个音箱可以随身携带外出旅游。那但是我们知道，出行的时候带个音箱其实还是小概率事件。更重要的是 ，Alexa 需要联网才能工作，而 Tap 并未自带手机芯片，必须外接 WiFi 才能连接互联网，所以这个产品啊卖得一般般。第二个出场的是 Echo Dot，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廉价版 Echo。这个 Echo Dot 更新换代很快。半年不到就已经出到了第二代。那这个产品呢倒是非常有意思，它有麦克风和扬声器，提供了 Alexa 语音助手，同时还可以连上其他高档音箱，把高档音箱变成智能音箱。那这样一来呢，就让那些喜欢更高品质音箱的人呢可以兼得智能音箱的功能和高档音箱的音质。而对于在家里需要到处都有 Alexa 语音但不一定都需要听歌的人，廉价的 Echo Dot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房间里面放个 Echo Dot， 并只在客厅放个 Echo， 通过高低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智能家居音控系统。亚马逊鼓励大家多买 Echo Dot， 所以在售价上为同时购买多个 Echo Dot 的用户提供折扣。那既然谷歌通过 Chromecast 和 Google TV 在电视上提供视频交互的功能，亚马逊也提供了对应的策略，这就是另外一款产品 Echo Show。Echo Show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带屏幕的 Echo， 音箱质量还不错，有个小屏幕。Alexa 可以提供视频和语音回答。那这个产品出来以后，很多人都挺喜欢的。谷歌呢，在智能音箱上口碑来势汹汹。亚马逊呢，在 Prime Day 的时候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促销。促销呢，主要集中在亚马逊的智能音箱领域 ，Echo 系列全面打折，其中 Echo 音箱的折扣更是高达50%。所以这一天，很多很多的会员都买了。在我的朋友圈里，那天很多人都在贴自己买了音箱或者要剁手的照片。当时啊，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法是这是亚马逊通过大规模补贴来迅速占领市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那另外一种说法是亚马逊在清仓了，因为很可能下一代的 Echo 产品要出来占领市场了。最后证明果然是亚马逊出了 Echo 第二代产品。第二代 Echo 呢，有 Echo 和 Echo Plus 两个版本，其中呢 Echo 的高度只有原来的一半，而价格也很神奇的降到了$99，比谷歌的智能音箱还便宜。不过 Echo 据说虽然只有原来体积的一半，却比上一代有更好的音质，这主要归功于 Echo 二代里面新加的低音喇叭。 Echo Plus 售价$149，看起来更像是上一代的 Echo， 至少从高度上看很像。当然$149的售价也比上一代更加便宜。Echo Plus 最大的卖点是智能家居的控制，和一代产品不同，二代产品 Echo Plus 可以自动检测连接在同一局域网里面的所有智能家居，并自动设置好。开箱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语音助手 Alexa 控制智能家居，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工设置的过程。这看起来的确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为了体现这个功能的价值， Echo Plus 还自带了一个飞利浦智能灯泡，至于效果怎样，可能就有待市场检验了。亚马逊在发布会上还表示，经过对3年来用户行为的学习，亚马逊发现用户最喜欢 Alexa 做的3件事情是开灯、启动咖啡机、读新消息。所以以后啊，用户可以设定例行程序，比如在说 Alexa Good Morning 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亚马逊还发布了一个新的产品 Echo Sport， 这是个带圆形显示屏的 2.5 英寸大小的东西，比 Echo Show 要小。显示屏可以显示时间、天气，甚至可以实现和用户进行视频会议等诸多功能。作为一款屏幕如此小的产品， Echo Sport 的售价在我看来并不便宜，高达$129。最后出场的是$20一个的 Echo Button， 它的功能非常有限，目前呢也只能做一下语音交互，比如可以用作抢答问题的抢答器。亚马逊发布了新的 Echo 系列之后呢，我着实有些不爽。没错，我就是那个贪图便宜在 Prime Day 里边半价买了一代 Echo 智能音箱的人，被清仓的感觉真心不好。在我买了一代以后，是不是要买二代，这个问题就显得很尴尬了。 面对谷歌咄咄逼人进军智能音箱市场，亚马逊推出新一代产品，并主要解决了下面几个问题。首先是谷歌的低价问题。作为一个把节俭写入了领导力准则，把成本控制看作生命，把低价看作核心价值的公司，在自己发明的智能音箱领域居然被一个黑科技公司打趴下了，实在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啊，在 Echo 二代里，亚马逊大幅降低了音箱的价格，性价比方面一下子就超过了谷歌。那这样呢，亚马逊就在价格上占据了优势。其次是对谷歌 Chromecast 和电视机结合的反击。谷歌通过音箱和 Chromecast 的组合，以及 Chromecast 和电视机的结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体验。亚马逊的反击颇为迂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Echo Show 啊，可以放在客厅之类的地方，一个是新的 Echo Sport， 小小精致，放书桌上正合适，还可以用来和他人语音通信，可谓一举数得。那至于到底是大屏幕电视的体验更好，还是另起炉灶的新 Echo 硬件更好，我们很难判断，想来是各有千秋吧。第三点可能也是体现亚马逊战略的一点，就是亚马逊希望成为智能家居的控制器。为什么说是控制器呢？因为在上一代产品里啊，智能家居的控制是需要通过技能的设置来完成的。虽然设置好了以后也挺好用的，但是难免有人不懂或者不熟悉使用电脑。那所以为了更好地占领智能家居市场，让对智能设备的控制简单化、傻瓜化也就提上了日程。这个 Echo Plus 的设备就是为此设计的。更低廉的价格，更多的交互方式，对智能家居控制器的强化，基本上构成了亚马逊这次新产品发布的主要目的。亚马逊在商业上想得很清楚。所以长期来看，亚马逊和谷歌在智能音箱领域的争斗依旧要延续下去。估计最后啊，分庭抗礼的可能性